今天的开场音乐呢是来自 Kelly Clarkson 带给我们的 Heartbeat Song， 动感的节奏带给我们满满的活力，你有没有听到自己心跳的节奏呢？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琼慧。那么现在开始呢，我们的能量音乐之旅呢就正式的开启了，各位小伙伴们请坐好扶稳，准备继续听歌哦。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何洁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亲爱的游戏。他们说人生啊是场游戏，你扮演了一个自己和一个别人眼中的自己，自己呢是主线的任务，做别人眼中的自己呢是支线任务。那么按你的方式去通关，玩游戏嘛，第一个要开心。可是呢，第一名只会有一个，做不了第一也没有关系，享受游戏的乐趣，尽了兴才最重要哦。 每个人从降生呢就要参加一场未知的生存游戏了，没有拒绝的权利，耗时耗资一辈子。在一路打怪失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丢失了多少自己，伤过多少人，也被多少人伤害过，拥有过也失去过。在倔强当中成长，终于明白不曾被磨平的棱角是对活出自己的坚持，是玩得尽兴的一种痛快，你说呢？所以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何洁的《亲爱的游戏》，一段对自己认真的碎碎念，别在现实生活当中迷失成陌生的自己的一首歌哦。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英国的另类摇滚乐队 Muse 最新的单曲 Something Human。 那层层递进的电子音乐元素和驻唱歌手 Much 的倾情演唱，给人营造出了一种奇幻超现实的一种未来感。这首歌呢也是凝聚了人的情绪，每个人呢在人生当中都会唤醒心中的猛兽，但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驯服这头猛兽，找回属于人类的那一面。所以呢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吧，来自 Muse 带给我们的 Something Human。 掌声请。 My circuits have blown. I know it's self-imposed. And all I have shared and all I have loved is all I'll ever own. But something has changed. I feel so alive. My life just blew up.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游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哈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陈辉啊。下面这样一首歌为你推荐的是来自黄子韬的《揭穿》。那这样一首歌曲呢，是由黄子韬作词作曲啊，完全的放弃有关舞台、技术、曲风等元素的雕琢，有的呢只是一段倾诉、一段独白，以及滔滔沁人心脾的低吟浅唱。有人说呢，《揭穿》呢是他迄今为止最与众不同的一首情歌了。所以呢，亲爱的海浪们，不只是他火遍天际的表情包，更是他对音乐的努力以及天赋。 我原谅你的过错，即使你已经沉默，可我能感受得到，你爱我却控制不了，因为我对你来说是最美好的出现，任何你爱的人都会受到伤害，但是我却依然不会退缩，不顾一切从来的去爱你，因为我的爱可以化解一切，而我没有让你知道，虽然我们时间不多，剩下的日子我会珍惜，不放弃让你做回自己，其实我的痛揭穿的而已，我原谅你的过错，即使你已经沉默，可我能感受得到，你爱我却控制不了，因为我对你来说是最美好的出现，任何你爱的人都会受到伤，是我却依然不会退缩，不顾一切从来的去爱你，因为我的爱可以化解一切，而我没有让你知道，虽然我们时间不多，剩下的日子我会珍惜，不放弃让你做回自己，其实我都懂，揭穿它而已，手机里的照片脑不停地出现，是你的笑脸仿佛就在我面前，渐渐消失的他越来越弱的模仿，这份爱还会再把刚才也回不来了，前奏剩下的日子我会珍惜，不放弃让你做回自己，其实我都懂，是我不想去揭穿它。 OK， 来自黄子韬带过我们的揭穿啊，这首歌呢没有 rap， 唯有钢琴和清唱的小情歌里，你有感受到滔滔的真心吗？OK， 开心呢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啊，可能是呢今天吃了一道非常可口的饭菜啊，看到一本非常喜欢的书，或者是听到了一首特别开心的歌，简单呢才能够快乐，知足呢才能够长乐啊，想要每天呢都会有一个好心情，那要一定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是简单起来，每一天呢都是新的开始，过往的不开心呢都是过往云烟，所以呢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因为的往事不可追，来者犹可见啦。 Took you like a shot, thought that I could chase you with a cold evening. Let a couple years water down how I'm feeling about you. And every time we talk, every single word builds up to this moment. And I gotta convince myself I don't want it, even though I do. You could break my heart in two, but when it heals, it beats for you.I know it's forward, but it's true. I wanna hold you when I'm not supposed to. When I'm lying close to someone else, you're stuck in my head. And I can get you out of it if I could do it all again. I know I'd go back to you.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把目光转向综艺荧屏。浙江卫视近日宣布，朱丹现身浙江卫视《嗨男朋友》特别企划节目的录制，多年后和季歌词家族同台重聚。据了解，《嗨男朋友》节目是浙江卫视中国蓝十周年的特别企划，一共四期，分别是《奔跑吧王牌对王牌》《中国好声音》《演员的诞生》四个经典综艺特辑，将以我爱季歌词作为节目线索贯穿全季。近日嗨男朋友上线播出，华少朱丹和我爱季歌词的领唱们重聚，还和代表奔跑吧的王祖蓝、容祖儿和沙溢同台合作。央视大型科学实验节目《加油向未来》第三季开播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期节目继续由撒贝宁和尼格买提联袂主持，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曹泽贤等学术及行业大咖鼎力相助，将于8月12号起每周日晚8点在央视一套首播。据了解，本期节目在延续前两季呈现大型科学实验的同时，也将推出中国首支无核孵化小鸡实验和空间科学实验征集，号召全民参与科学，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培养大众的科学意识和素养。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雍和宫大街南北双方向、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以及西单北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方大同带过我们的很不低调啊，带着 disco 的曲风，朗朗上口的很不低调呢，让人一听呢就会跟着哼唱，忍不住摇摆身体，更含有的在流行乐当中加入了蓝调吉他的独奏。那方大同呢将丰沛的想象力注入了华语音乐市场，让音乐呢不再有框架，希望呢带给大家更多的全新的听觉感受。那大同呢自己也说啊，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想到了自己从小到大的老师们，也想要这样一首歌呢向他们致敬啊，也是为了他们而写的。那大同呢觉得他所遇见的老师们呢也都是很刻苦很努力的在做好自己的事情，并且教导给下一代的我们，他们都很低调，但是他们做的事情都很不低调啊，你明白了吗？好了，希望这一首歌你能够喜欢。好了，下面呢我们要进行到我们的新歌推荐时间了，来听听看董鹏今天会为我们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呢？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有时候幸福来得太突然，你抓不住，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这首歌或许可以给你答案。任嘉萱推出了新歌《幸福需要一点偏差》，歌曲围绕着这点偏差给单身的人上了一堂爱情课。谈恋爱不得其法，你可能是给自己设置了太多限制，跳出预设的爱情样本，去尝试一些意料之外的小偏差。这些偏差就是爱情的催化剂，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怕有偏差。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任嘉萱《幸福需要一点偏差》。 很标准，都希望爱的不多不少，都决定爱自己就好，天知道地知道就自己不知道，幸福需要一点偏差发酵，啦啦啦写的剧本有没有风范，够不够诚恳，小心翼翼办法时刻，对不起观众又能如何，镜子里的人多有分寸，进一步退一步感觉良好，一个个把他他他他都放生，都希望爱的不多不少，都决定爱自己就好，爱起来不找规矩才能胜利，失败的奥利给不是为奥利给，要进化的生活里别急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人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春辉啊。我们说人的梦想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颜色呢？那我觉得像大树啊，即便是狂风暴雨，它仍然随心的在空中摇曳，但绝不倒下，坚强的让人惊叹。同时呢，它也可以感染他人啊，告诉他人梦想是什么颜色的。没错，在我的心里呢，它就是充满活力与生机的绿色。那你觉得呢？ 小小的房间，拥挤地铁里面，我站在这里，他视而不见。流动的风景，谁在乎谁的改变？可日子过得是寂寞的了。善意的欺骗，比起真实虚伪，我又应该怎样装那一张脸？卑微的颜色，只想找一种幸福，可忙呀忙的没有方向，我从不明白有多少可选择。方向，我从不明白有多少可选择。 来自陈楚生的颜色啊，听完这首歌曲呢，好像给我们上了一堂绘画课一样，认识了好多的颜色啊。那不同的颜色呢，代表着不同的心情，当然了，也会有用颜色来分析出不同的性格啊。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王铮的《阳光变成淡蓝色》啊。 阳光啊，淡蓝色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呢？听过之后会不会让我们觉得心情也会变得更加舒畅呢？这样的歌曲带给你的每一刻的心情都会是崭新的，都会是充满阳光的淡蓝色。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希望明天的这个时候呢，你不要迟到哦，我们继续相聚在战马能量音乐。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各位亲们，我们明天见。 一杯咖啡，可泪水，守候夜晚的流星，躲在了哪里？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